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天气呢，将以晴到多云为主，会有3-4级的西南风，气温将在17到2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近两日的天气呢都会以晴为主，不过呢空气比较干燥，需要您及时补水。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大家呢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受凉。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另外呢近两天也没有大风或者降水天气，洗车的气象指数1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散去，还有部分路段呢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花园桥。而在西二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在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南向北目前拥堵路段是从左安门桥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在东南三环目前拥堵状况比较严重，在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路的木须园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四惠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春天啊，是一个看花、赏花和闻花的季节。 我还以为你要说春天是一个嗽嗓子的季节呢。大家不知道，我们这个直播开始说话前，也就是10秒钟、20秒钟左右，我们俩在这个临要正式上岗之前，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把我们的谈派嗓音清理成了，现在咱算哪派？ 清脆版，铜锣般的是吧？ 铜铃般的、什么铜锣般的？ 不是你这个，哎呦，我发现你这人特别会拆台，你知道吗？你是不是做相声节目做多了呀？ 是是是， 拆台是吧？我这刚刚鸟语花香的，这刚诗情画意的说出来，你上来 就给我弄一破锣，你说 就让大家知道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那好，咱们继续回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梦境一样的感觉啊。刚才我说什么来的？ 像鸟语花香 啊， 春天的感觉。 我说春天是一个赏花、看花和闻花的这么一个季节。 对，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那种唯有暗香来的感觉。 哎呦，现在这个季节啊，在有一些路段可真的不是暗香了。 嗯， 比如说我们单位附近啊，大家知道在这个建国门地铁，这边是古观象台的出口，这边呢是这个东北出口，挨近这个咱们这个国际俱乐部使馆区这一半了啊。您这些天，我真的建议您有事儿没事儿的您 奔这边来溜达溜达是吗？ 您从二号线环线的这个地铁站啊，从站厅里面上来，如果您从东北口出，不用到地面，就从站厅走到我们上来要出站的那个地下一层，相当于是站厅是在地下二层嘛，走到地下一层，这个通道里面都弥漫着浓浓的丁香的味道， 哎呀， 那个特别的醉人。 你这个感觉跟那天季彤一样，我就特别想象不出来哈，一个看上去那么 粗枝大叶大块头的人 啊， 一个男人哈。也那岁数了，那天跟我在节目当中讲起丁香花来，居然感觉到了一丝小女人般的那种娇羞。 啊，他经常有 这点。因为大家看不到他的表情，我能看到他的表情，所以昨天晚上我也是，就是下楼的时候，一瞬间我突然就闻到了一股那个丁香花的味道。哇，虽然我没有看到花在哪儿，我也找不着那花在哪儿，但是就是那种隐隐约约的，哎，飘来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好，就比你直观的要看还要有意境。 对， 所以大家呢，在这样的季节啊，除了直观的去赏花之外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感觉。 没错 啊，另外呢，就是我还特地回家查了一下丁香花的花语。 哦，丁香花表示什么含义啊？ 初恋，初恋的感觉。就是大家其实不知道，其实花卉也是有文化的，除了我们看到它的美丽之外呢，就每一种花呀都有它特定的一种花语，代表了什么什么什么的意思。当然这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您不用太过于去这个感受它啊。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丁香让你这么一说啊，不仅仅是初恋的问题，我觉得它还更像是那种暗恋。 嗯， 就是喜欢又不敢说的那种。因为让我想起一首诗来，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一个丁香一样的女子，那不就是那种春心已经萌动，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去表达的那种感觉吗？ 此时无声胜有声是吧？其实在花卉交流当中就应该是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就我们应该掌握一些花语，比如说你在送别人花的时候， 哎， 你了解了花语你才能够送对，否则的话有时候容易引起一些误会啊。 比方给季彤送个什么菊花啊， 这个他懂的。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分享分享啊，就是朋友们喜欢什么花，那么您了解您喜欢的这种花的花语吗？如果您不知道也没关系，您发过来，回头我们有空的话帮您查查，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当然您不就是没有必要过于纠结它到底是什么哈，就是感受一下 对对对 也算是好玩吧。 嗯。 好了，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互帮互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我们转让和求购的物品啊。我看到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发的这个转让物品啊，您昨天也登了，前天也登了，有的呢是我们给您念过了，有的呢是我们放在订阅号当中了。 对， 您甭急，您等两天，按照我们的规定呢，您也是在至少在一周之内就不要再发了，因为您发也不符合我们的规定。 嗯， 发了我们也不给您播了啊。您说还没转出去，那您崩一崩啊，一周或两周之后您再发，或者您自行处理啊。 对， 还有看到一些这个常年转不出去的，你发现了没有？有几件哈，就老发，哎呦，就从去年看到今年，劝您啊，真的自己处理掉吧。估计是我们这个平台上没有需求了。所以 另外还有一点，你知道，就咱们自己啊，我跟你说，这个观念都得更新。我前两天呢是看了一个新闻，一个介绍电子产品的一个新闻，里面捎带手提到了现在一些电子产品的这个价钱，我才想起来去搜一搜这类产品。真的已经跟我脑海当中的那个定价呀又不一样了，就我可能已经比咱们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可能那个思想还算是稍微的能跟上一点，但是现在发现也跟不上了。咱们现有的在节目当中平台转包括电视液晶显示器，因为那天咱节目里也提到了，我突然间才知道，感情现在这玩意儿已经真的是卖出了白菜价了，就新品都已经超品， 能卖出白菜价就不错了。 不，我是指的全新的，就是很高质量的那些产品。 是啊，就是人家有人收就不错了，因为现在它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对， 没有人愿意用这个了。 对，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您这个真的老转不出去的，您也考虑考虑，或者送人，或者干脆就 自行处理了哈。 哎、对对对， 因为在那个年头啊，您当个宝似的，或者说花挺多钱买来的东西，到现在它未必真的有这个市场了。 对， 嗯，与其占着地儿啊，不如呢腾出地儿来，咱们哪怕腾出块地儿，咱放盆花呢，是不是？ 哎、对。 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一时段呢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今天求助的这个问题也是涵盖了，我觉得从医疗到 那不就对了吗？ 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小窍门，多方面的内容啊。先说一条容易的吧。哪位朋友知道这玻璃上啊粘了那种商标袋上那种胶条啊？胶条撕下去了，底下那个胶可还在上头，太难清理了。哪位帮友知道这该怎么处理？ 上风油精，上洗甲水，这都是我们以前听众朋友提供的一些方法。 哎，啊，这个反正我知道，像汽车玻璃上有时候不有那个咱们环保标、验车标什么的，贴的太多了，需要清理吗？你要到那个洗车店去啊。以前反正那会儿啊，洗个车可能是20，清这个标，每清一个标要收20。就可以想象这个工程量其实是不小的，挺费劲的。我看他们就是拿水先闷，好像也有点什么东西、嗯、然后拿那个刷子一点点的蹭下来、 咔哧下来， 咔哧，对、 哦、 不是拿刀啊，拿刀咔哧玻璃划了。 有的是拿那个指甲， 指甲太狠了吧。 哎呦，我见过小哥就是拿指甲，就特别细小的地方他没法拿刀嘛、哦、他就拿指甲往下，咱们叫 K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剃那个东西啊、 嗯、 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方法基本上就是用清凉油。如果您家有女孩这个染指甲的话呢， 洗甲水， 洗甲水也是可以的、 哦、嗯， 还有就是用什么，先用什么吹风机先吹一吹， 对， 有的也能直接就掉下来，您尝试一下啊、 嗯、 它也留电话了、嗯、您先自个儿试试， 对， 您看还用不用啊。1352-099-3093 1352-099-3093。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咱先奔厨房吧。 好， 他说我用面包渣炸东西，说这个对于面包有要求吗？就用什么样的面包才能够拿这个他的面包渣去炸东西？不裹一层那东西吗？说怎么做？ 这东西不健康，你们别吃。 那有的人就他好这个呀，还有的那个食物就是裹上点 面包渣， 炸鱼什么的，有的那个煎小牛排。裹上那么一点口感好，它有那个脆脆的感觉。 你知道外头饭馆净是这个，吃半天以后发现中间没肉，全是面包渣。 就你。我上回就赶上这么一回， 是吧？ 吃一糖醋什么什么鱼，然后我这一口、 啊、 那鱼看着挺大的 啊 那块儿，我一口下去，呵， 全是面， 三分之二都是面，给我气的。我叫的外卖，我也没法找他去啊。当然人家不见得天天吃啊。如果说打算用这个面包屑、 啊、 面包渣来炸东西的话，对面包有没有要求？该怎么做？这我还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啊。 嗯、 问问朋友们。馒头渣是可以的，反正就是现在有的那个面包店，它不专门卖那个就是面包的下脚料吗？就是给大家用于做这个用的。 哦、是吗？ 啊，一大包一大包的。 我买过那种东西，就以前 面包或者是蛋糕的下脚料。 对，那个东西叫蛋糕边儿。我买那会儿3块钱一大包、 嗯、 其实因为我本身吃蛋糕，我就不爱吃那堆奶油的东西，我还就愿意买着蛋糕边吃。后来发现都得抢，那是人家做生日蛋糕以后切下来的那个剩余部分。 哦， 嗯、超不着。 那咱俩这事儿特合适， 你就爱吃奶油是吧？ 对对对，好吧，我终于找着下家了，哎呀，也太愉快了，哎呀，这属于这个哈、啊，无心插柳， 意外收获、 啊，柳成荫啊。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说正好大鹏在啊，说怎么修改 WiFi 密码，修改他们家的 WiFi 密码 啊？您那个路由器，您得自己先登录进去啊。就是咱们路由器都有一个管理的界面啊。首先说您这个 WiFi， 您现在不是现有的密码您也是知道的吗？您只要登录进去了，您打开您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把它的那个浏览器打开啊，像在安卓系统里面它自带的一般就叫什么什么浏览器，或者叫网络，有那么一个图标。苹果手机里面呢自带的浏览器叫 Safari 探索的那个软件，要是在电脑上呢就方便了，您随便开一个，然后在您的那个地址栏里面输入这么几个数字，您看您能不能记住 192.168.1.1， 不用再说一遍吧， 我记下来了，回头我发的那个咱们公号里面吧。 192.168.1.1，如果不是这个的话，您就在您那路由器的背面找，它一定会有一个管理网址的。哎，对，就是这个东西啊。 嗯、 把这个地址您输进去以后，它就会弹出路由器的那个管理界面。如果您当时用这个路由器的时候没有设置过密码，那您现在就已经能看到进一步的这个操作界面了。它在里面会有一个无线网络之类的这么一个名字的选项，您进去啊，它就会有两次输密码的地方。一个呢是您家里面的这个上网，好比说咱们现在用联通的这个 ADSL 啊，那它是需要一个用户名一个密码的，这个是联通当年给过您一个卡片或者是密码信封。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自己家里面无线网络的密码，只要您进到这一步，您把这个密码重新换一个您现在所想更新的这个新密码，跟咱们平时输密码一样，第一次输一个，第二个有一个确认，两次输的得保证是同一个，点确定，您的这个 WiFi 就设置成新的密码了。 好吧，你说的这么热闹，也不知道人家记得住记不住啊。 看公号一步步走， 试试吧。但我就在想，就什么情况下需要改家里的这个 WiFi 密码呢？ 这个 被别人蹭网了。 一个是被别人蹭网、 啊、 一个是呢，这个家里好比说来了这个朋友，这次把这密码给出去了啊。我就真实的遇到过什么你知道， 嗯， 现在很多朋友的那个手机里面会装一种叫做就是类似什么什么万能上网、 啊、 万能无线路由， 我之前也有过、嗯、 对，这个软件其实我跟大家说，您别觉得用了这个软件您是占了便宜了啊，有了这个以后好像走到哪儿，如果发现可利用的 WiFi 就都能够自动的连接上，它实际上是一个云端搜索功能，您在装了这个软件的情况下上了什么 WiFi， 那这个 WiFi 的密码它就自动抓取储存到它云端的那个库里面，别人再走到您家附近并且也有这个软件，就自动连到您家的这个电脑上，一个是给别人提供了蹭网的可能，另外一点，用这个软件的人，您别觉得您这是白使了网络了，您上到人家那个网上，如果说对方网络的那个主人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就是还算是一个电脑高手吧， 嗯， 您蹭到我家的网里面，我能把您电脑里面所有东西都给您偷出来，从您的支付宝密码、微信密码到您各种不想让人看的照片，我全都能给您拿出来，这个我不开玩笑，是一定能做到的。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便宜啊没那么好占的， 对， 是吧？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求助问题啊。这位听众要搬家，当然他说他想搬的是一冰箱，因为就是同一个院里面搬嘛、 哦、 所以他不用什么搬家公司，就是自个儿想挪过去。 嗯， 主要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他自己在搬冰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那么搬完之后是直接可以通电吗？ 哦，千万别千万别， 得放置一段时间， 对对对， 几个小时吧， 至少两个小时、 嗯、 最好静置四个小时以上， 四个小时， 对， 对， 我记得是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啊、 对，嗯， 那我们再来说说怎么搬运吧。对， 要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 反正我看那个搬家公司的有的那个就是工人，他就会一个人 啊 扛在背上、啊，然后成一个斜角，因为背本来就是斜的嘛。 对， 然后就把它搬到那个车上去了。 嗯、 自家搬是不是应该？但是咱没这技术哈。 一个是多几个人搭把手啊，二一个首先咱们要搬冰箱，先把冰箱里的东西清理干净、 嗯、 啊，冷冻室、冷藏室都不要有东西遗存，这是一方面。拔电源别忘了啊。 那必须的，那不能带着电线去啊， 扯断了。然后呢，冰箱的那个门里面还有活动的抽屉，这些您都拿那个胶布啊给它固定到这个壁上啊，避免在搬的过程当中，因为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倾斜的，有这个滑动的这些情况，门也封好了，倾斜斜的这个角度千万千万别太大了啊，撑死了咱们就到这个30度到45度到头了，再斜的话里面的这个制冷剂是有可能有泄漏的风险的，绝对不可以放躺下啊，或者说倒置，这都是不可以的。 嗯， 如果说您在一个小区里头，我觉得您最好还是先借一个车，就是能在家里头上到这个板车上，拉这个板车再过去， 或者是那种结实一点的那种推车嘛， 推车 专门搬家用的， 对对对对对， 结实的，然后它也可以成一个角度嘛， 对， 就不能横着，它得是一个45度角， 斜着就行。嗯， 对，哪位自个儿搬过冰箱啊，也可以跟这位说一说，把您那个经验或者是。嗯，特别遗憾的曾经出现过的一些 教训 教训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他想打听一个地儿，他想问一下去团结湖，哦，从团结湖去朝阳直界怎么坐公交车， 朝阳直界在哪儿啊？ 这得给您搜一搜。 对 呀、 啊，您得告诉我们朝阳直界在哪儿啊？就是从团结湖奔朝阳直界。怎么坐公交车啊，这个事儿我们先放在这儿，哪位比较清楚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昨天呢有位听众啊不是问了一下关于他女儿睡眠不好的问题吗、 哦、 说女儿刚27岁、 啊、 睡觉就特别不好，中药西药都吃了不少，也去看过医生了，但是还是不行，妈妈瞅着特别担心，孩子还在上班呢。那昨天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就好多听众都给了反馈的意见、 哦、 这位听众说，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中药起不了什么作用，首先呢得治疗焦虑，说我每天晚上睡前呢吃一片什么吃一片什么吃一片什么，当然这都是遵医嘱的啊。 啊， 他说这个能解决我的睡眠问题，另外呢要注意放松心态，因为越焦虑越睡不着，吃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呢慢慢的减量，遵医嘱。他说我当时呢这个药呢是去北医六院开的药给你看的病。 嗯 这是他啊。还有听众呢说推荐广安门中医院心理睡眠科，昨天我们也推荐了长医院的那个睡眠科，就是都是专科医院啊、 嗯、 心理睡眠科，他说这是中医管理局重点建设的一个科室，他本人呢也是一个长期的失眠的朋友，服中西药的效果都不好，后来呢去了这个科啊，有一位叫做赵阳的副主任医师说通过这个电针治疗给他治疗了，他说又感觉特别不错， 嗯， 说而且找他的那个病人特别多，说你也可以考虑前往试一试，我觉得应该不错，因为他本人尝试过嘛。嗯，这位听众呢分享的是，您闺女刚刚27岁就睡眠质量不好，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或者是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导致颈椎不好造成的，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颈椎不好啊会影响人呢通往脑部的神经，有的时候也会影响睡眠质量，或者影响一些就是什么焦虑啊，这一类的情况。他说您可以让女儿呢调理一下经络，我觉得这个年纪尽量少吃药，药物治疗呢也不见得就一定有特别好的效果。嗯，他说我认识的朋友呢有这样的情况呢是通过调理就回去睡一个香香的觉了。哎、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答案都有啊， 对，都很热心，大家都把自己的这经验给分享了。但是像您昨天不是我做的直播嘛，像您说也去了医院，等于是看过了，中西药也都试过了。 对，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已经选择了就医 比较正确的方法， 哎，对对对，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咱们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啊，特别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心理啊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这种疾患啊，它本身也不是说能做到药到病除的，它有一个慢慢的这个治疗过程，咱们也得给这个医生时间慢慢的去调整这些用药，一点点的搭配，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种对症的治疗方案。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开诚布公的说啊，就是长期睡眠不好质量不好， 嗯， 会导致这种抑郁情绪的存在。 对， 那久而久之如果您不干预的话，那出现抑郁症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这个不要拖， 早期干预啊、 嗯、 我们也不要一听哎呦抑郁症是不是就怎么怎么着、 啊、没有， 这不是啊，不是啊 这个 我先搜搜 老咳嗽会不会也抑郁作为一个主持人每天经常在对着话筒间这个嗓音开始 我早抑郁了好吗？哎，我们说说这个面包渣的事儿啊，有听众说呀您可以去超市，说有专用卖面包的渣儿 啊。是吗？还卖这个的呢？ 其实应该也是卖糕点的那个地方吧，就有卖那个专用面包渣的，就专门炸东西用的，他都帮你给弄碎了，说你要先在炸的东西上啊蘸上蛋清儿，然后再蘸上这个面包渣就可以了、 哦、 要不然你怎么粘住它呀、 哦、 对吧、 啊、 然后这位听众说那个面包啊去掉四个边儿，给它放干了再把它弄成面包渣，说对面包没有什么要求、嗯、我记得好像有朋友讲过啊，就是说如果你要用这个面包渣炸东西的话呀，尽量不要用甜的面包、 哦、 啊，用那种没有味儿的或者是咸的面包是可以的，因为甜面包里它有奶油啊糖什么的，它一进到那个油锅里它会糊， 黑色儿也变了， 对， 然后也有这种咱们说出现有害物质的风险。 对，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要求啊。至于怎么做的话，就是甭管您炸什么吧，上面裹点蛋清蛋液，然后你再去蘸一下这个面包渣就可以下锅炸了、哦、油温也别太热了啊，差不离就得了啊。 大伙儿这么一说现在有思路了，我跟你说、 嗯、 想找这东西啊也甭费劲去这个上哪儿去专门买去或者怎么着，找您就近的那个稻香村连锁，下班以后申请帮人打扫卫生，就把桌面上的哗一葫芦， 那还不如去糕饼店呢，那面包更多，比稻香村多，稻香村竟是点心渣子呀，人家那个卖糕点的以面包蛋糕居多，保不齐还能蹭点奶油什么的 好吧，我们第一时段呢进入尾声啊，我们先来看一组大家转让的物品啊。这位听众呢有一个闲置的吧台圆形椅，可以转的那种啊，我看他那个图片了，那个吧台那个椅面呢像个小奶牛似的，就是黑白点的、花的， 有造型啊， 这个、椅面是花的、不就是那椅面是花的，然后造型就是那么一个酒吧的吧台椅的样，就高高的，能转，然后有一靠背，下面还有那个灯子那东西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说这个椅子呢，座位高73厘米，靠背高22厘米，总高度是不到1米，95厘米，中间呢有那个脚蹬架，那么底盘直径呢是48厘米，也不大啊。说原价80，现在呢打算30出手。谁家就缺这么一把椅子呀？ 而且关键谁家没事闲置，就是您家为什么原来会买一把这样的椅子？ 可能有一个小吧台吧，家里面装修 啊。 对，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属于什么你知道，就是装修的时候啊，看着我这儿有一个稍微高点的台子啊，哎，配这么一吧台椅感觉挺好，都想着买回去，结果真买回去以后你发现在自己家里头、 不实用哈， 它还是躺着最舒服。 不实用啊。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之前我们还有听众问过，就是为什么那个巴椅就那么高 啊， 啊，后来我们说欧美人他是从欧美传过来的嘛，那边的西方人的个头都高啊，他也是为了坐着舒服，所以他设计上就高。 不会是因为人家个高设计的高吧？ 个高腿长，有这个关系，有这个关系。 我就肯定还是就是方便他站起来，或者是就是要那种喝酒的时候就太坐着窝着不利于发挥。 跟他们个头也有关系，他自然站起来也就方便，咱们他够不着，所以咱们那种都是可以升降的。 哦， 我们继续说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自己做的三开门的大立柜，那应该有年头了啊。 对， 还有酒柜，说哪位需要呢？可以跟我联系啊，短信联系13261036994，13261036994。 自己做的，其实您应该说一下是什么材质的，因为这东西一旦自己打的话，你知道它就 DIY 嘛，选择什么檀木的。这个 那真要是檀木的指定不舍得， 就得写 谁舍得呀，肯定不舍得， 水汽柳的那就是 就普通的嘛，就过去那个年代不是都自己打家具嘛， 对， 但我估计可能有年头了啊。 对， 但是自己打的就特别结实 结实。这位朋友有一床实木的高低铺啊，转让，下床是1米5，上铺是1米，300块钱，东西在卢沟桥附近，联系电话是17610096359，17610096359。 这位听众啊，他说他有31张总参通讯部游泳馆的游泳票，他也用不上了，说哪位好游泳啊，他说我想把这个转让了，他应该写反了吧。他说价格30元，现价58，哪儿往上转的呀？你肯定是写反了。 销售价58，现在30块钱转给您。 对，他说这个票呢是长期有效的，而且这个游泳馆里的设施特别齐全，除了游泳池之外呢，还有什么温泉呐、水疗池啊、桑拿什么，还有儿童泳池，也挺干净的啊。如果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他呢是在马神庙这边，这游泳馆的地址呢就在万寿路甲27号。他的微信方式呢是13011277575，13011277575。好，那么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一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

我们统一了一下，就是估计您这就是一个手机壳是吧？ 对，像小米二的后盖儿，应该是。 对，它我有五个，说好多种颜色，说现在不用了还特新，丢了怪可惜的。 嗯， 说谁知道哪有收的吗？哦、没有人收这个。 收这个。 对， 嗯、 这您。您就看见谁有这手机能搁在上边，您就送给人家吧。尤其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这个，是吧？今儿换一铜的，明儿换一绿的，后儿换一什么带小猫小狗的， 搭配服装，你知道？ 对， 这是成饰品了。 这没有回收这个的啊，您看看谁喜欢就附近 送了就完了、 哎，送给人就行了、啊。 对，前提是人家还得有跟您这同型号的手机，不合适，要不然还装不进去呢。 嗯，说到刚才那个胶粘的玻璃上啊，有听众说现在特省事儿，说有专门的除胶剂。 对。 对，如果您家里没有的话，建议就是备一小瓶儿， 嗯， 随时家里面这些东西都可以除掉啊， 嗯、 除胶剂。 也有朋友说呢，您就拿点酒精去给擦一擦就行， 嗯、 因为酒精啊专门溶解这个各种胶类物质，性能可好了。 好，说到搬冰箱啊，有听众说我们家在搬家的时候啊，最费劲的就是那双门电冰箱了， 嗯、 说在搬运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倒着放或者是平着放，说得几个人互相帮忙。 嗯 然后立着给它移出门去， 对， 准备好，然后呢，把那个纸箱啊，什么捆绳啊，就是先塞在冰箱里面。 哦， 啊，另外呢，得把那个给它封上。 嗯，对， 啊、 门一定得封好、嗯、 啊，用绳子也得给它捆牢了，而且里面不能有太大的空隙，可以多捆几次。另外呢，搬运的时候呢，不要倾斜超过45度，哦，就是不能太斜了， 对， 就斜到一定角度就可以了啊。说搬完之后呢，放平稳。再放至少2个小时以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建议的时间是4个小时， 对， 就您多放一会儿， 对， 然后再通电运行。如果说您特别着急，有好东西需要制冷，那至少也得放2个小时啊，再通上电。那位听众说，好些年前呢，家里面也是搬过冰箱，他就是没封好那个门，里面那个好像是玻璃盖是什么呀、 哦、 就 脆 了，脆 了一个、 啊、脆了， 没事到我们这儿来求来、 嗯、好多年前的，估计那款冰箱都不在 了、啊、没 了 哈。 嗯，好，我们再来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啊。嗯，这位听众啊，诶，哪去了，他说昨天呢，我为婆婆求助那个腿疼腿肿的事儿，说有两位先生特别耐心的帮我推荐医院，有一位姓孙，另外一位呢忘记贵姓了。不管怎么样啊，都谢谢这二位先生，也谢谢帮帮团的所有朋友们和这个平台。 嗯， 这位听众说，我求购的内墙涂料特别成功，而且呢已经运回家了，谢谢李师傅，也谢谢帮帮团的所有朋友们。嗯，帮助需求的人，节约了资源，为子孙后代做点好事。 这个的确是，因为像这种它本身啊用料又不是量很大，如果说大家能够互帮互助的方式解决呢，就这一桶实际上能让这个产品这个资源物尽其用。您说真的，您家里就用这么其实1/3桶就够的东西，我专门去买一桶，我剩下又浪费，真扔到环境里面也是一种破坏。 对，其实我们在这里转让求购物品，就是一种就二手物品的交换，本身就是一种我们现在话讲就叫绿色生活， 没错， 是吧，就环保啊、 嗯、对， 希望都能够物尽其用。今天这个免费送小动物的特别多，你发现了？ 对，猫啊狗啊的都有哈。 嗯， 这位朋友呢，他说我这儿啊现在有一只特别小的小奶猫，求领养，这是救助来的。当时呢本来发现了4只，可是呢已经有3只死了啊，这是抢出来这么一只，黄颜色的，很健康啊，很粘人。 看图片了吗？ 是看到了、 啊、 对，特可爱的， 娇滴滴的哈、 嗯、特小特可爱那种。他呢当时接到了朋友的这个电话，就第一时间赶回来，结果第二天呢，结果又有朋友有这种需要救助的这个猫，他赶紧也给领回来了。 嗯， 现在呢就是等于都是热心人，但是家里面呢已经啊都救了好几只了、 嗯、猫狗被换了是吧， 实在是没地儿能再搁了，所以呢想请大家帮帮忙啊。一个呢就是普通的这种咱们小奶猫，第二天他救的那个是一只暹罗猫，那个猫他说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偶尔有时候会摇头啊，从小就这样，身体也很健康，喜欢和人亲近，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来领养，但是一定要对他们负责啊。 对，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哈，就那小奶猫叫橘子 啊， 好可爱啊。好，有爱心的朋友如果喜欢猫的话呢，可以跟这位朋友联系，他的网名也非常的充满爱意啊，叫大爱无疆。他的电话呢是18901173055，18901173055。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想帮邻居， 嗯， 送出小狗狗。等会儿啊，我找找今天的信息有点多。 我先送老鼠。 我找着了、啊、 找着了。 他先是反馈啊，他说上周五啊，通过帮团啊，这个主人的泰迪犬特别顺畅和愉快。 嗯， 说我还发了感谢信啊，另外呢还帮邻居，他就不要转让，应该就是送。他说送小狗狗，说就是普通的品种，个头不大，身长一尺多一点。说狗妈妈呢有三岁多了，是纯白色的，狗崽呢是半岁，毛色呢是黄白相间的。说两只狗啊都吃普通的食物，特别好喂，而且聪明温顺，想免费送给喜欢小狗的朋友，谢谢了。电话是13552568734，13552568734。 这位朋友呢是赠送喜欢仓鼠的朋友啊，有小仓鼠，请您自己来取，在东城交道口，前提是您一定喜欢，得好好的对这些小动物啊。 嗯、 电话是13683376509，13683376509。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的呢是一个二手的展示柜，我估计就是那种能立在那儿有玻璃门的那种啊，长1米6到1米8，它在海淀，电话是13691587360，13691587360。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二手的电磁炉和一个炒锅，能用就好，别太贵，在海淀田村周边，太远啊不方便取。电话呢是13366187553，13366187553。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全新北欧牌子的一个电热水壶，叫做欧木折叠电水壶。哦， 他还发来了这个 这还能折叠呢， 网上的照片。对啊，就是 哎呀，我开个眼， 我估计是一个那种伸缩的材质，就等于是、 啊、就是说可以变大可以变小， 对 啊， 这样的话旅行很方便 啊，就是需要水多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蹬开了， 对， 是吧，不需要那么多的时候，收藏的时候就给它压瘪了， 这个设计真的是挺巧妙的。 对对、嗯、叫做欧木折叠电水壶啊，还可以调温度，旅行必备， 对， 尤其是带宝宝出门的哈、嗯、这个很方便。他说酒店的水壶呢有的时候用起来不方便啊，说这款呢网上卖239，说我这是全新的，打算159就出手。他留了个微信号啊，28601244228601244。 这个也的确是看到一些报道说酒店里的那个水壶啊，有的客人就你说你即便想吃泡面，你烧开了你再单拿一碗冲不也可以吗？你非拿人家那个壶里头直接去煮鸡蛋泡面去， 那不事儿吗？非得煮一下，您跟家您可以事儿，您可以讲究、 啊、 您出门在外如果没这设备，您别人别拿这公共的东西您讲究啊，是吧，这太不道德了， 不合适、 啊、嗯，刚好这也是一个旅游出门的季节，我们也是每每通过我们的节目就呼吁大家一定要文明出行啊，文明出行啊。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呢，有一个热水器，说是跟国美买的，当时花了1299，正常使用，说搬家呢也不方便带，就准备出手转让了，没有说年头哈。 对，嗯，这个品牌年头这些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啊。 对，嗯、 电话是13521343000，13521343000。 嗯，不过他也没说价钱啊，这基本上就属于看着给那种的。 说1299买的，那您要上个月买的，您这肯定价格是一个价，您要是 用了五年的，我还得请人来清理300块钱。 对，所以就是它确实不一样啊。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气泵的那种褥疮垫，九成新，450块钱，免费送手摇护理床，跟医院住院的那种床一样，九成新啊，在红领巾公园桥，红领巾公园南边，需要您自取。电话是13522951277，13522951277。 好，有几位听众呢发来了他们喜欢的花儿的名字啊，让我们看看花语是什么啊，我们就当个玩吧，当个乐啊，先听首歌休息一下。 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里， 让阳光拥着我，让风儿抱我， 远山青摇起，蔚蓝的天成地， 凝望着流云，想起了你， 说我的心中某一 有情， 为什么我会始终惦着你， 假如说我 欢你呀，早已经把你忘记。 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地，让阳光拥着我，让风儿抱我。 人生情有情， 蔚蓝的天成地， 凝望着流云，想起了你。 我们这歌前奏一响起，就有人问：“哎呦，听着真熟，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来的？” 这关键是他一唱起来，又觉得，哎，到底是不是那歌啊？ 赶紧手机摇一摇啊，摇一摇啊，摇一摇，哦、忘了我们到时候再说。 行。 青草地，漫步在小河里， 让阳光拥着我，让风儿抱我。 人山情有情，蔚蓝的天成地， 凝望着流云，想起了你。 假如说我的心中没有情，为什么我会始终惦着你？假如说我自个真不喜欢你呀，早已经把你忘记。 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地，让阳光拥着我，让风儿抱我。 人山情有情， 蔚蓝的天成地， 凝望着流云，想起了你。 啦啦啦啦， 哦 啦啦啦啦啦， 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哦啦 啦啦啦啦， 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个，我现在不仅是在想好听的问题， 啊、 我现在是在想，现在这个科技真的是了不得。因为你刚才一说让摇，我也忘了一个叫什么名了。我说我摇一下吧，不但瞬间把歌名弄出来啊，这个字幕就开始滚动着，按照现在唱的这个歌词，一句一句都是吻合的，一点都不带差的。 嗯、 这太绝了，这东西怎么弄的？你说 有的那个好像是连原唱都能给 搜出 来，反映出 来。 是，对、 嗯， 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假如》。好听的我都舍不得把它关掉啊，这个应该是最早一版是陈美玲老师唱的，后来有很多翻版唱都是挺好听的、 啊、 这旋律就让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哈，和这种感觉，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的哈。好，那听着这么好听的歌，我们来说说这位听众想查的这个花语吧。 嗯， 有问石榴花的， 桂花， 有问桂花和 蔷薇， 蔷薇的是吧？ 对、嗯、 来我们瞅瞅啊，蔷薇花，蔷薇花红的、白的、粉的、黄的、深红的 都不一样、啊、 都不一样，但是它基本的意思啊就是代表爱情。 哦， 哎，就是 蔷薇也是代表爱情， 热恋、啊、想和你在一起的这种意思、 啊、 对，就蔷薇啊。 嗯， 还有问到是什么，桂花是吧？ 桂花， 桂花啊， 八月桂花香， 桂花代表的是崇高高尚的那种意思、 哦、 收获，因为它是金秋的季节嘛，代表收获。还有石榴花，石榴花其实挺好，从那样就能够感受出来，子孙满堂啊！ 哦，籽儿多， 富贵呀、 啊嗯！ 对 对 对, 对，多子多福。 好，那跟大家看了这个花语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帮友们，胰腺炎哪家医院治得好？哪位有过经历，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胰腺炎啊？ 电话是1561-174-9623，1561-174-9623。 慢性的吗？还是急性的？您这种病可是绝对不能拖的啊！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属于跟时间赛跑的疾病，这个您没有任何问的空间，就是就近哪儿有医院赶紧送到哪儿去。如果是急性胰腺炎发作的话，您可千万别耽误了。 我觉得就是他已经问到了什么地方能够去治疗，应该就是已经对他有初步的了解和判断了，就基本的常识呢，可能已经知道了吧。 对对对 啊，所以就是想去好好治一下，看看哪位听众呢有曾经的经验吧。我估计可能是慢性，急性的根本等不到位， 是 吧？那他疼的都不行了，已经哈。查着那地儿了吗？朝阳直街 是这样，我给您查了一下啊，发现在咱们朝阳区实际上各个街道都有自己的这个职业介绍所，但是并没有一个就是直接整体朝阳区的，除了人才以外，所以我不知道您要的到底是哪家职业介绍所，所以您还是得发一个补充讯息。我们在周围就其实就包括您所问的这个上车地点旁边团结湖自己就有团结湖的职业介绍所，不远的地儿胡家楼、左家庄啊都有，我们单位附近也有街外街道的职业介绍所，您还是有一个具体的地方才行。 那如果团结湖就有的话，您还坐什么车呀？ 我也觉得是啊， 这天您溜溜达达的。 团结湖北头条九号，您直接先去那儿看看。 对，闻着花香哈就到了。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老式的那种搪瓷脸盆哪有卖的？之前我们听众不是提供过一些卖老物件的商店吗？ 就是那种五金店。现在在反正北京我们自己啊，咱们这周围你知道哪儿有吗？ 嗯， 楼后面就是通加油站，就是那条街叫什么呀我还真不知道，那名字就在我们电台建华南路跟建华南路平行的一条这个南北向的小胡同里头，就有这么一个五金日杂商店，里头甭说您这个脸盆了，老式的那种带网眼的那暖壶你知道吗？那天我看见咱们同事搬着一个 铁皮暖壶是吧？ 哎，对对对对，我说嘿，你这真是越来越像老干部了，提着壶打水去。 反正现在因为就是大家都特别怀旧，都很喜欢老式的一些东西，哪怕是当成装饰品，也特别有味道。所以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当然过去，和现在的质量可能有所不同，就因为它这个仿的成分多一些。 对， 材质可能跟原来的不太一样，但是样儿还是那个样儿啊。 对， 我们听众曾经提供过，就是在西坝河里面有一家，应该叫什么什么百货来的。哎呀，突然在嘴边就说不出来了。还有在虎坊桥那边，就专门有那么一两家店是卖这些老物件的，不光是搪瓷脸盆啊，就过去我们使的什么那种痰盂儿啊，什么那个就你说的这暖壶 啊， 包括一些竹制品扇子，说都 有。对对对对对，这儿还有朋友说呢，这个就近说了几个新街口百货，您去方便不方便？可以去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朝阳直界啊，现在呢是搬到将台路去了，您可以到那儿去看看。 哦，谢谢您啊，您这查的比我们都快。这位听众呢说，我摇出来了，这首歌是梦之旅合唱组合唱的《假如》，对吗？ 啊，对，连这个版本都能说出来。啊， 还有人问陈美玲老师呢，这我们就真不知道了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他是去年呢买了一袋生的核桃仁儿，生的核桃仁啊。说我这袋生的核桃仁呢是放在冰箱里保存好呢，还是说常温下就可以保存了呀？ 去年买的，您现在打听该怎么保存？那我想问问您，这四个月您是给它搁在哪儿了呢？ 啊，就是啊，它反正它毕竟是那种就是油脂含量比较多的， 对， 但凡油脂含量比较多的我们都有经验，就它放段时间它就会有那哈喇味儿，不管是油还是干果， 对对 对，都会这样。所以首先不建议长期保存。第二呢，如果说是长期保存的话，一般都是抽真空的保存。 对， 您自个儿家里有那家伙是能抽真空吗？ 完全隔绝空气， 完全密封。 对， 可以放在冰箱里。如果是室温的话，家里就是你密封好了，别太热，应该也过得去。总而言之，这东西它就不是一个适合长期保存的东西。 对， 你想，您已经是去年买的了，这已经到现在了， 对， 是吧？我们的意思您应该明白了，是吧？但是您放在冰箱里是可以的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就咱们现在这些的食品啊，它跟我们小时候，咱们这一代人其实还赶上过这个物资没有那么充裕的时候，它往往一年好比说就这一季产完了，大家都想多存点，那会儿买核桃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有时候到这个农村去玩什么的扛回来，这后头老有的吃。现在您随时去超市都能够买到 在保质期之内的，然后愿意炒制的也有，原味的也有。 嗯， 别把这些东西一下子囤太多， 架不住他们搞促销的时候搂不住啊，一下买好多、 哦、 那确实有的时候真的挺实惠的，再赶上什么什么一拼、 哦、 有时候真的挺实惠的，所以就买多了，买多了 多拉点朋友分点、嗯、 好吧，这个您只要保存好了，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个哈喇味儿，没有霉变，你就没有问题啊。 对，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求购的物品吧，我们把它说了啊。 好，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全自动的洗衣机，希望能有八九成新，价格在300到400左右，电话是13522142196 13522142196。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两双雨鞋，要高筒的，说40、39的、42号的都可以啊，谢谢大家。哟，您怎么没留电话呀？ 得，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一个二手的电磁炉和一个炒锅，说能用就好，不要太贵啊。他是在海淀田村周边，别太远，要不然不方便取。 嗯， 电话是13366187553，13366187553，没了，有也来不及说了啊。 嗯， 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在线上的互帮互助。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那就明天再见。 再见。 瑞麟阳台赞助中老年健步走公益活动，免费领取健步鞋，只要您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40071061008，40071061008。 这鞋子啊，低八命厚，非常柔软，跳广场舞再合适不过了。 弹力很好，不压脚面，饭后走路感觉都能飞起来。 好穿好脱，不用弯腰系鞋带，公园溜啊，真是少不了。 是的，瑞麟羊奶粉呢，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赞助商，特免费发放中老年专用健步鞋，柔软舒适，轻盈方便。鞋前呢有0.5到1厘米的空间，大脚趾与鞋接触适度，不勒脚背，重量分布均匀，走路跳舞更轻松。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支持国货好羊奶的新朋友，40071061108，40071061108即可免费领取一双。 好多朋友不相信，说怎么可能？一双健步鞋少说也得大几十上百块钱，更何况是老年专用，采用防滑鞋底，舒适透气，轻便设计。一个电话40071061108就免费送了。是的，我们不断重申和强调，本次活动是瑞麟作为赞助商免费提供给大家的一次公益活动。只要您年满50周岁，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品牌的新朋友，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但是这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名额稀缺，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40071061108，40071061108。 每位朋友凭借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限领一双。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可以提供相关证明。为了防止秩序混乱，重复申领，特此说明。倒计时最后2分钟，40071061108，40071061108。提醒各位，本次发放健步鞋的数量有限，送完活动立刻截止。听到活动的都赶紧行动起来，40071061108，40071061108，稀缺名额，速速领取。由于线路全面满线，那未接通的朋友呢，不要着急，只要您是拨打过40071061108，40071061108，我们热线的朋友都会自动记录，客服稍后呢会统一回拨，媒体把关，信誉保障的瑞麟羊奶公益推广，免费送健步鞋，不能犹豫，听到就立马来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轻便、防滑、柔软、舒适，专为老年朋友打造的健步鞋免费发放，活动最后的3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